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第四十八目。这个一段是注解，简单扼要的介绍世尊放光的作用，我们先将这些名相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说明。第一个是白毫相光，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这个注解里面说出这个相好的意音，言语虽然只有一两句，非常重要。在殷勤布施时，是可前人意，这两句话就重要了。我们知道佛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呢？叫布施。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能够一切都舍尽了，这个人就成佛了。虽然在舍，还舍得没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这个字范围非常非常之广，可以说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就说了个故事。如果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内要把烦恼舍尽，贪嗔痴慢疑惑戒，这是理念。你能把这些东西舍掉了，你就超越轮回。那么由此可知，轮回怎么来的？轮回是贪嗔痴慢疑惑戒造成的，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外面这是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法要通通实现。那么佛教我们舍依据什么道理？道理佛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业代实教四十九年无时无处不说，特别是般若经，佛告诉我们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了，这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了。外面所有的现象无欲六尘无所有啊，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怎么可以要得到它？你祈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六道就现前了，你一搞六道轮回了， 不知道一切法了，幻有啊，它不是真有啊，假的。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能得的心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也没有。佛教你怎样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完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的境界。你内有一个得的念头，外面呢有一切所有，你是全迷了啊。那么布施殷勤布施适可前人意，这个意思就深了。怎么样才适可前人意？行布施令别人足，这才是适可人意啊。不是他想财，哦，他财就得到了，那就满意了，那是满贪嗔痴的意。与事实真相呢，完全相违背也。那么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怎么来的？缘生的。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什么？刹那生灭。是生生不住啊，这是缘的现象。我们今天得的这个身也是缘。在这一生当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也是个缘，一定要晓得，所有一切缘都是生生不住，刹那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在这个世间呢跟人结善缘，绝不结恶缘。所有一些恶缘呢要化解掉啊，冤家宜解不宜结。怎么个化解法呢？遇到冤家对头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了了，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所以自己立刻就警觉到怨，我过去难为他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只有你们的人这种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了，那就欢喜了。纵然杀害，像佛在经上举割礼王割戒身体的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出在《涅槃经》里，佛说的很详细啊。那么这是菩萨在山里面修行，这谁也耐不住啊。割礼王出来打猎，遇到了。菩萨在修行，在打坐，这个国王 业的时候带了很多人嘛，这个里面也有不少工人啊，见到菩萨，看到菩萨庄严清净慈悲啊，向菩萨请教啊，这就围了很多人啊，这国王就看得很不高兴啊，所以就发脾气啊，将这个菩萨的时候凌迟处死了。凌迟是用刀一片一片的割啊，菩萨没有一点怨恨心，圆入波罗蜜圆满了啊，而且菩萨还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再放手了，当时那个菩萨被割礼王各界升起，那个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那割礼王是谁呢？强臣如尊者。你看这一次遇到了，这两个关系就处得很好了，因为解掉了啊。这个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的事情怀恨在心，麻烦了，这个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非常可怜的。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傻事情？人入仙人，被割礼王布施什么？布施慈悲，布施忍辱，布施禅定，布施智慧，这才叫是可前人。啊，那么得相好，得本好，得好相。这个第二句大得好相，这个大句比前面这个意思更殊胜啊。他这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句后面都加一个大字，意思都相同啊，更为超胜的，这是大的意思啊。第三，内好相广，内是祥瑞。古时候是以玉作为祥瑞的一个标志，古人都佩玉，无论是男子女人，这个玉是宝石里面的一种啊。那么也以这个玉器做信物，这个信物啊，就好像现在我们所讲的凭信一样啊，这是证据，是凭据啊。在这个地方有六道成地藏菩萨威神之力， 就是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品性，依照地藏菩萨理论方法来修行，你就能超越三途，超越六道啊！啊，这是一个祥瑞的品性，称之为利好相关。啊，那大利好相关就不必说了。这是欲豪瑞豪相观里面最殊胜的，那这称之为大。第五啊，欲豪相观，代表六道众生。古代人非常重视他，啊，因为玉的这个性质温润，啊，是温润之德。琢磨呢，可以做出许许多多的用具。六道凡夫啊，性情躁急，所以古时候叫君子佩玉啊，玉是珍贵的宝器，你带在身上，时时刻刻要保护它，你就不能够轻举妄动。佩玉的用意在此地，你手上戴着手镯，如果你要发脾气，这镯子手镯子断了碎掉了，是他用意在此地，叫你学的像玉一样的温柔。戒急躁是这个意思，那么欲好相观就表六道里面的凡夫，谁火折里面的急躁啊，这个火折就是六道啊，六道里面的习气啊，这不好的习气啊，增长性的啊，自心里面的根本不叫习气，为什么？本来就是它不是熏习而成的啊，反而会叫习气，习气是什么？是熏习成的，不是本性的，叫习性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性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大家都一样，佛法讲的更透彻，可是习性呢，个人不相同，不但是跟你自己的本性远离了，你跟一切大众的习性啊，也都有相当的距离。即使你们意气相投，时间不会长的。谚语里面常讲， 花无百日好啊，这是什么比喻啊？啊，再好的花没有办法支持三个月，以这个情境的比喻说明人与人之间相处好时间就像花开的样子啊，人无千日好，千日三年呢，除久了习气都出来了啊，初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你习气啊，哎，对你很恭敬不错啊，初久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啊，那个恭敬心呢就衰退了，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得啊，怎样才能是长处之道呢？谨慎性德流露啊，那就能长处了。它不是习，不是习气啊，是个习性。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的见解，他们的说法，真有学问啊。去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持什么态度呢？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呀，啊，淡则长远啊，才能保持长久啊，等过分亲近的时候将来必定疏离，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啊，一定要懂得。所以玉豪相馆里面所表的教我们淘汰习气，培养天性，天性就是性德，远离六道，其如圣贤的境界。第七句，自豪相广，只是在此地表杂类众生回应杂类的范围啊非常之广，刚才说过一切众生习气不同，染污不同，造业不同，果报不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得利业的大小啊，得利业的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啊，这个里面的因缘经典里面说的太多了，我们要细细去体会。第九句清豪相广啊，这个代表地狱啊，清神啊，为什么用青色来表地狱？这个小注里头啊也有说啊， 他表地狱黑夜，地狱所造的极重的罪业，什么罪业极重？断一切众生发生慧命的业最重。你杀他的身，在佛法里面讲，他如果罪业要不重的话，49天他又投胎来了。道里面学生受生很平常的现象，这杀人是生命最不重啊，断人家慧命这个最多。那么说得粗浅一点，障碍人求道，障碍人学佛，把大众啊学佛的这个机缘破坏了，这就是断一切众生的发生慧命，这个最重要。重在什么地方？诸位一定要清楚，生命学了之后很快就得到，可能呢学掉之后再带一个身，比这个身还好，还要庄严啊。害人的人他造的恶业，被人害了没造业，没造恶业啊。杀人的人有罪，被人杀了那有什么罪呢？所以往往被杀被害的一转世比这一世福报还要大，这种例子太多了。可是杀人的那个人他要死了以后多半是堕恶道，他的果报不会比这一生好。这个人生呢六道的生，这个生命呢很容易得到啊，那学佛的机会呀就难了，不容易得到。开经偈里面所谓的百千万劫难遭遇，那是真的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他遇到了，你把他破坏，你把他障碍住，你肯定这个罪得重。如果这个人闻法真的清楚明白了，认真修学，可能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呀，他做佛去了。你让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成佛做主的这个机会把他打断，你这个最多的假如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什么样坏事都可以做，决定不要张着爱人家修道，特别是念佛因为你学学其他法门，你这一生当中很难超越轮回，但是人天福报很容易得到唯独念佛求生净土那你这一生当中非常可能永脱轮回，云成佛道。 机会遇到太难太难了啊！你要把人家这个机会失掉去，你造的罪业可得重。那么这是多地狱，地狱众生，地狱众生见到佛的光，这都是青色的。你在这个墙颜色不同的时候，就每一类众生见的光不相同，每一类众生见的相也不相同。1982年。香港圣依法师到普陀山去朝山，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人数不多，大概3-4个人啊，到梵音洞啊，那个洞口啊，在那里拜 希望能见到观音菩萨。他们去了3个人，不错啊。那个圣依法师告诉我，大概待了半个多小时，观音菩萨出现，3个人都见到啊，都非常欢喜啊。一天之后，3个人就谈谈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圣业法师见到是金色身啊，观音菩萨戴毗卢帽啊，那个像就像地藏菩萨的像一样啊，地藏菩萨戴的是毗卢帽啊，身体是金色，金色的金箔啊。另外一位都是3个都是出家人，见到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白衣大师啊，还有一位出家，那出家人见到的是比丘像，这个出家人比丘像，3个人同时拜，同时看到，3个人看的不一样，从这个例子你就看。佛放的光哪有放这么多这么多颜色啊？佛是一个光放出来啊，各类众生见的不一样啊，不相同。佛现的相也是一个相啊，各类众生见的也不一样。佛说话也是一音啊，各类众生听的也不一样。这个道理佛在今天也讲得很清楚，境随心转啊，佛实现的一个境界，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各个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见到是什么样的色相，无论见到是什么颜色的光，那有不得利益的啊，都能够得利。第11句，彼好相光，彼深青色啊，青色的浅呢，这碧色的深啊，我们说碧绿啊，这个小注里面说，表地狱中的一根啊，如调达 在于乐如三禅。小法师提婆达多，提婆达多造作的恶业很多很重，要多地狱。可是我们晓得提婆达多是菩萨示现，他不是凡夫，也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好像唱戏他扮演这个反派的角色，他演这个角色，演这个角色呢又演得很像啊，造作恶因也感受果报，堕地狱了，地狱他是真堕了，在地狱里有没有受罪的？没有，落入三禅，四禅天里面最落的是第三禅，快乐。这个是从反面的教化众生，示现给世间人看。我不能造，造我一定要受我报，但不涉王入狱，那是什么？也是菩萨实现的。他在临终忏悔得快啊，一向现前他没进去，那么在中国唐朝张善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那个人也是临命终时第一向现前，此地讲的淡如既出，这个淡如不是真的如，印象现前了，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立即忏悔，张山河的正上缘好啊，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位法师，从他门口过，听到他在那里喊救命。这个法师进来看看，问他什么原因，他看到许许多多牛头人，问他要命，他杀牛的吧，这个法师赶紧点了一把香递在他手里的，叫他大声念阿弥陀佛，几声阿弥陀佛念了之后，他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就是讲呢，地狱当中造作地狱罪孽根性力的，知道忏悔，知道回头，回头的快。第十三句红毫相广，表出神道，那我们知道出神里面修行的很多，古人又写成一本书专门记载出生修行而得善果的， 从前印光大师弘法师也印得不少，我有如此啊，也是同学看过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畜生，念佛谭水老法师往年在香港佛器当中讲开示啊，讲过一个故事，是温州头陀寺一个公鸡挖成啊，他讲过这个故事，这都是真的啊。这是庙里面有人放生啊，拿了个公鸡来放生，这个公鸡很有灵性，每一天跟着大家呢坐在门口，啊，叩诵完了他也就出去了啊，晚上的这一天呢叩诵完了他没出去，大家都走完了他还在大殿里面绕佛啊，那香灯师就告诉他啊，请他出去了啊，这个公鸡也没理他，就站在大殿当中抬着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啊。那个时候地心老法师是头陀寺的方丈重生往生了，畜生到见到佛光啊，是红色的，底下一句玉好相挂啊，绿色的，这里面给我们注解是总表玉鬼同如法流啊，这个绿色是表三恶道啊，三恶道的众生见到佛光是绿色的啊，都能够脱离我道，那么这些畜生我们心里都清楚，都是过去修行人啊，临终时一念错了变成畜生道，畜生是愚痴啊，临终的时候正面提不起来，是误入卧道，掉到卧道里面去了，毕竟善根还相当深厚，他自己不知，不是不知道，知道现在是畜生身了，可是那个修行念佛还没有忘记，所以他还有这个缘分啊，还能够接近道场，还能够见到佛像，听到佛的音声啊，他能见到佛光吗？绿色的啊，下面呢这个十七句金好相挂啊，我们许多人见到佛光金色的遇到金色的这个根不但是利啊，一定很深厚啊，佛经里面讲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这个注解是啥？表恶鬼 魔鬼重要讲，不一定都说是魔鬼道。啊，可以把它作为魔鬼的业因来说。啊，魔鬼的业因是贪的，所以久买物取而佛心不是。我们可以看一切众生必于魔鬼出生，皆有佛性，这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学过佛，都曾经闻法，都曾经亲近诸佛如来，只是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习气，依旧搞六道轮回，啊，不幸而堕三途。那么在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纵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啊，尤其是密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鬼出往生也会见到金色光明，也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不过这些道三恶道业障重，很难觉悟。啊，果然觉悟了，不输给人道。啊，阿弥陀佛度众生是度九法界众生的。啊，这个我们在经上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说是三恶道也。如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主道，啊，也是净色。下面第十九，庆云好相光。庆云，我们中国也叫它做景云。注解里面说，此表立五住烦恼行五分化身之象征。庆云也是彩云，像我们早晨跟晚上呢看到这个彩霞一样，啊，这是属于庆云。啊，所以它有很多颜色。有五种烦恼，啊，内容多烦恼。什么叫做五种烦恼？这个是佛学的名相，也是普通的常识。实际上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啊，那么 受无住呢，还是这三个开出来的。见思烦恼，见烦恼叫一住。啊，叫佛法里面叫见一切处住地。它是从分别生的，它不是具生的啊，即见为一处。思惑里面呢就有三处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是思惑。三界通称为爱住地，这个烦恼是具生的，无始界来的习气啊。那么四合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我见。生生世世累积的习气叫居生烦恼，那么这个合起来这是四住了啊，见叫一住啊，思里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四住了，合起来烦恼障。那么通常我们也称为叫见思烦恼。那么下面这一类呢，就是尘沙无明，尘沙跟无明合起来叫一住，无明住地啊。那么这样就变成五住了。无明住地啊，是根本，是属于俗智的啊。前面这个四度是烦恼障，后面的这个尘沙无明合起来，这叫俗智障，所以也叫做无住无明啊，也称之为无住烦恼。那么由此可知，无住要破净了，就是如来果地了。那么阿罗汉直破了四谛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越了，尘沙无明没破啊，无明住地没破啊，所以他不能够出三界尘沙。破了尘沙是比喻多无明，这是根本的，根本无明破一品，超越十法界，俗智障开始破了。那么在此地用庆云豪相光来表法，立无住烦恼行无分法身，那么这个境界华严经里面讲的名叫初住菩萨，就入这个境界了。第二十页，千人毫光，这个意思跟前面的不一样， 前面所摄的光它不是原相啊，这个注解里面讲散光，明相的光啊，比这个散光圆满的多了。它代表摄圆法，利益圆顿根性的众生，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得。最可贵的圆顿根性，那我们是不是这种根性？不是的。如果要是圆顿根性修学，就没有这么困难了。啊，一接触就开悟了。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一切根性当中，圆顿根性的人少，这种根性，也就是禅经里面所讲的上上乘人，比大乘还要难得。我们听了心里都非常羡慕，有没有方法培养我们自己成为圆顿根性的？有啊，不是没有方法啊。问题你肯不肯接受？你肯不肯呢？依教奉行啊？那什么方法？熏习嘛。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嘛。佛法也不例外嘛，佛法因缘生啊。那怎样学习呢？常常读诵大乘圆顿的经典，你常常读诵，不知不觉呢，你就变成圆顿根性了。读诵啊，要理解。解了之后啊，要依教修行啊，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你就不知不觉了变成圆顿根性。啊，那就跟这上面讲了，说圆法辟圆根，入圆门或圆仪，佛家常说愚人说法无法不圆，说法如此，文法也是如此啊。愚人文法无法不圆，愚人修法无法不圆。这个关键要在善学，你会学才行啊！你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啊！什么法是圆法呢？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一圆一切圆的。你要认为这部经是圆教大乘，那一部经是别教 那你错了，你没有圆得过来。怎么样才圆呢？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了。圆是真的，也就是我们常讲事实真相。真实之际是密教里头所讲的大圆满，这是圆法。把圆法分别不圆了，是我们自己搞成的，绝对不是说法有偏圆，法没有。你说法有其身，这都错误了。法有高下，你全都搞错了。法是平等的，法决定没有偏圆，决定没有高下，决定没有前身。这华严经上讲得好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前啊，等觉菩萨所证的身啊，前身包。初住菩萨里面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圆呐。我们要懂这个意思，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真干啊，真的去练。练什么呢？离一切妄想之中，千佛毫光，这个千能量，这能相，小注里面讲，念千者，千佛之能，表六道一念千如，至此显著圆转无碍也。这无碍是华严经的成就。一人周大就是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整体。这才是大圆满，这才是圆相的好光。往后都是说人相里面的差别殊胜相，第23报人毫光，报人跟千人是一个意思，这里面加一个宝字，这一句注重在这个宝。表法里面表五道之圆根者，是这个意思。可见的圆顿根性是宝啊！为什么说它是宝呢？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生当中接触到佛法未必能成就，原因在哪里？根性不相同啊，缘分不一样啊，自己具足缘分根性，遇到好的缘分决定成就。那么这个条理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能够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就能够成佛做主。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那么这个诗就是像《坛经六祖》里面所说的，大根性的人，立根性的人，啊，这个立根性的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不是这种根性，接触之后，有的时候他不相信。或者是信了他不了解，了解之后不肯用，即使做的时候疑虑重重，做得不痛快，就都在妄想执着里头，那么他的这个果报当然就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缘分根性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看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做事情痛快凌厉，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是这么一个态度啊，这个地方呢也有几句话说得好啊，说菩萨从初发心呢，未度众生无有懈怠，出于世间住无神通，出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邪论。那么这几句话都是从境界上来说的，它跟一般凡夫确实不相同，心地越清净，智慧也就越圆满，对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一因果报都看得清楚啊，虽然看得清楚，菩萨应施依旧是随缘，正是普贤行愿里面所讲的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们喜欢做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吧。善因感善果，恶因呢得果报，因缘果报决定相应，决定不爽。啊，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夹杂在其中，啊，这个随顺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加一点自己的意思，啊，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面，那就不叫随顺了。随顺是顺其自然，丝毫意思不假。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只是劝化，让你听，你悟了，你就随顺你的悟的；迷了，随顺你的迷。啊，佛菩萨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啊，你要问为什么？这道理就深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去学习，这个才叫学佛。学得跟佛一样，然后在生活里面得大自在。下面二十七，月轮浩光，在此地表菩萨智断二分，门出无道热闹，以四众清凉。然此二人，这个二人就是讲的日月。正表大师学识二智，道理境界。啊，这一段实在讲最要紧的就是幕后这一句。道理见解，实质道理，群智见解，啊，即是众生的根基。我们平常讲观机，见就是观了，你能够认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奇迹了。啊，你有实质的道理，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道理。一机双起，这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啊，经不能不讲，不能不细讲。现代一般大众粗心大意，心浮气躁，啊，今天讲经绝对不能像古人那个样子，古人说话含蓄，话中有话， 你要会听，你不会听你不懂意思。现在也像古人那个韩愈讲法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啊，你别讲了。一丝毫含蓄都不能有。这样说法，人家听了还未必能听懂。这个是我们要求三宝加持了。是言教，讲经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念佛重不重要呢？同样的重要，就像缺的两个人一样，少一个就不能动弹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观察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这个机是危机，危机到极处啊。菩萨住在世间，目的帮助这个世间人破迷开悟，利口得乐。世间人点点滴滴的动态，不能不觉察。你不能觉察，你怎么教人？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关照。那么现在是什么世界？民主、自由、开放，将来必定趋向无限制的民主、自由、开放。这个事情麻烦了，为什么呢？反复啊，他不是圣人的。在佛法里面，最低的层次是四圣法界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们的确是民主、自由、开放。那人家有德有行啊，有智有定有德有能，好啊，得起正面的受用啊。而在一真法界是圆满的开放，真正是无限制的。华严里面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个民主自由开放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可是对凡夫不行啊，凡夫要这样做法的时候，他是随顺烦恼啊， 烦恼一开放还得了啊？佛菩萨是智慧，智慧开放好啊，烦恼可不能开放啊。所以烦恼一定要约束，不让它越轨，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安定。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看《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有啥道理呢？他那个啥道理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不多删除啊，那十法界怎么多啊，那高明到极处啊。可是我们凡夫随顺烦恼，你要做发大人决定不删除，随顺智慧事先造杀大人不多删除。什么道理呢？就是社会一般人杀人放火判罪啊，马上关到监牢里去了。这个演员在戏台上杀人放火不犯罪，没人管他的，那是假的呀，在表演假的呀，不是真的。菩萨做杀道人是表演，不是真的，他随身智慧。世间人随顺烦恼啊，明主对什么人讲的？对佛菩萨讲的。你看看你这个国家所有一切人，人人是不是都是佛都是菩萨，可以讲明主。如果不是佛不是菩萨，哦，那明主好危险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我有一年在台湾呢，住在莫大这个地方，这个也有四十年前，我在那边讲经，那个时候我记得讲了一年前。赵恒奇老先生来听过几次这个人是民国初年军阀，那时候大家称他湖南王啊。那么在台湾与蒋介石先生同辈分的就他一个人，蒋先生对他很尊敬那个时候好像他大概有九十岁有一天我们讲完经散步送他回去，他在路上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他忏悔晚年学佛了，年轻时候无知搞革命错了他跟我说错了，你错在哪里呢？民主制度下面没有人才这话我承认， 你想看看，在中国故事，啊，帝王专制的时候，人才怎么出来呀？求啊！刘备找诸葛亮，三顾茅庐啊！现在人怎么讲呢？马上就说要你求，我好，求我，我比哪个都能干，哪个人都不如我。真正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退也，不会给人争啊。啊，是民主制度底下，人才到哪里去？人才都隐匿了，都藏起来了，决定不肯参加竞选，不可能的。啊，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啊，为社会为众生贡献服务方法很多，啊，他不会走这个途径的，啊，所以隐居隐到哪里去呢？隐于商，隐于工，隐于农，以这些行业来贡献社会服务人民，啊，这隐居不一定是隐居在山林啊，山隐居在山林的也有啊，啊，隐于工商里头啊很多，啊，当然那个服务的面呢就比较小了，啊，是赵老先生到晚年学佛的时候渐渐觉悟了，明白这些大道理了，这种大道理几个人觉悟，几个人懂得，啊，我们今天纵然明白了也不敢反对，为什么？民主自由是潮流啊，你反对潮流了怎样呢？啊，所以佛菩萨顺其自然，啊，你民主顺你民主，你自由顺你自由，啊，到你走尽头的时候你也会觉悟啊，你也会回头了，所以这个事情，孙中山先生他的智慧也值得人尊敬，可惜寿命太短，啊，也是众生的福报，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观察是把中国古时候这个传统集合西方的优点，他倡导革命，提倡啊一党专政，所以他不是这个民主自由开放，他不是的，他是一党专政，啊，是以是以全国的人才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来管理国家，代替帝王，你帝王是一家人嘛，他一家人嘛管理这一国嘛，啊，现在是我们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方法好啊，啊，所以它不是多党制， 多当这就增了，一增就乱了。啊，孟子说得很好啊，上下交争利，国家就危险了。啊，所以他读书还是读得懂，他懂得这个道理。啊，怎样真正造福社会，造福人群？啊，让大众啊得到真实美满幸福的生活。啊，这大智大人，啊，这样人物在这个历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那么这是说到道理见起。第二十九，宫殿好广。这个宫殿要用在现在的话来讲呢，高大的建筑。古时候宫殿呢，在一般建筑是最高的。现在我们不能够啊看到宫殿就想到古时候宫殿，不行，那个意思表达不出来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一定要想到这个是现代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啊。那么在此地表三处超出人听，五道同归复古，故现高贤之相。三途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的高处了，但是这还不算高。五道实际上就是六道。五道是讲仙人啊，畜生、恶鬼、地狱，五道啊。五道同归佛国，只有净土。啊，真是所谓三根普被立根成熟。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啊，这个在佛法里头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只有这个法门最殊胜啊。那么要用这个意思来说呢，那是一切法门里面净土法门最高了啊，净土法门最深了。越是最殊胜的法门，都要记住越是简单啊，所以净宗的经论最少，五经一论的少才好修。无经一论，我们是不是要全部来接受呢？不一定。这六种东西，任何一种都能成就。这五种东西，从分量来说，有大小的差别。无量寿经大，文字多；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小，文字少，只有244个字。可是里面所讲的理论 原则境界成就决定没有差别，只要能一一懂啊，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啊！这是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之处啊！一切众生呢，遇到之后得大利，纵然是这一生，他不能完全相信，不能完全理解。啊，没有认真修行，那个真实利益还是存在的。啊，他来生后生再遇到这个法门，这个善根起现行，必定成就。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不是这一生才接触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接触过啊，接触过，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个时候接触心不深，解不透，行不立，依旧随顺烦恼，还在六道打滚呢，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又遇到了过去式的善根起现行啊，生生世世一遍一遍的熏修啊，到哪一生接触也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决定不怀疑了，下定决心，这一生呢依教修行，那他就出力遇到了，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能信能解能愿能行，还是秉承过去世的善根啊！这个是文法修学的习气啊，这个在习气里面好的。啊，能随顺这个好的就行啊。幕后这一条，海云浩光，表生佛月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水，莫测边涯，如云云雾分别。故知情深分别，法法调染，至如业务自私平等，终于海云良有一夜。这是讲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实从不好归结到海云，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要细细去体会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一句它是个表的，前面放光里面大圆满光明啊，在地平里头是把这一句摆在最先啊，那么在这一段放光的时候把这个意思摆在最后其中的味道啊，大家细细去体会无尽的声光 个才真正其如一真法界。其实无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啊，就入了平等法了。进入一真法界了，一真就不二啊，样样都不二。至于我们现在供这个佛像啊，我们供三尊完全相同的阿弥陀佛像。有人问我法师，你这个供是什么意思？我说西方三圣，这么通通阿弥陀，你说是阿弥陀，我说不是。那我说当中阿弥陀佛，这边观音菩萨，那边大势至菩萨，那都完全一样。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法，没有差别。你们供的有啥差别？是你们凡夫供的分别心的。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他的相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你们不是在无量寿经上念过，那么将来我们弥陀村建立了，我跟李居士说过，念佛堂圆形的念佛堂啊，这个念佛堂的四周啊，通通跟阿弥陀佛的像。那其实我们先讲阿弥陀佛，你才懂；不讲阿弥陀佛，你不懂啊。那是什么人呢？莲池海会呀。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一样嘛，一个相的平等相啊，没有差别啊，相貌一样，音声一样，体质一样，皆是自摸真净色身的，这个才如法了。所以那个你所见的那是莲池海会的大众啊，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圣者啊，我们经常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是这个意思。那不懂得的，哎呦，这里都是阿弥陀佛。只有明白的人点头，莲池海会。那么这个是属于境界上的问题，用这个方式引导我们逐渐提入境界啊。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整段的经文啊，这个里面所讲的光色种种不同啊，其实一个光啊，一个光现这么多色，现这么多相，你要晓得这个里头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舍智慧啊，甚至般若里头所说的般若无智，无智之智啊，是实智啊，甚至遍虚空法界， 像什么呢？像大海海水一样，遍满大海啊，那个水是实质啊。光是什么东西？光是波动。现在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啊，光波动的现象，音声是波动的现象，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啊，注意想想，如果没有水，哪来的波呢？啊，水上这个波呢，是依水而有的。诸佛菩萨放光，依什么而有的？它要没有依的话，那是要是这个水波要没有水的话，那波怎么形成呢？绝对没有波，所以诸位波是全智啊，全智是一实智啊，一实智起这个动波啊，如来所发出来的音声音波啊，光是光波啊，如来我们讲了化身大师。他们所发生的都是一时啊，起的这叫光波、声波、磁波，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有没有设置呢？有啊，这是平等的，这个不是修来的。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我们本来就是迷了，迷了变成什么？变成无明。所以六道凡夫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波，那个波是依据什么？也无明啊，无明就是自信。你了解那个自信叫他做无明，这了解无明就成为自信，所以无明跟自信是一个东西啊。但是起的作用呢，它变成两种结果啊。悟了的时候一真法界的大自在，你了的时候是六道轮回苦难无边的、啊，佛法之苦贵也，一念之啊，这是我跟你讲放光这段的道理啊。你明白之后啊，真的看到佛放光，一句话都不要说了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了啊，哪里还要费这么多说这么多废话呢？尽虚空变化起，就是这个作用而已啊。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啊，全智是用啊，是智是体，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寂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啊，用它有波，波就有相啊。那么有些现象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佛能看到，无眼圆明啊，他能看到 啊。我们今天看到光，听到声音，但是看不到那个光波动的现象，听这个觉察不到音声波动的现象啊。可是我们现在借仪器能够观察得到啊，在 明细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音声的高低啊，这个高音呢它的音呢比较密集啊，集中小的音就高，那低音的时候呢那个音就好像散啊，这是高低音的时候利用科学的工具发现啊，波峰波长跟波短啊，那就是一波有的这个波很长，有的波呢很短啊，这长短波的现象看出来了。长短波的现象是就显得颜色不一样啊，色不相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懂得这个原理，佛发射出来的光波是一，换句话说，他发现这个光啊射出来是平的，没有波浪。佛发出来这个音也是平的，也没有波浪。所以佛以一音而设法，众生随力获得解。但是众生的时候发出去这个波呢，它有波浪，跟佛的这个波一接触啊，那个佛的波浪也就跟随着众生波浪。恒顺众生啊，但是众生跟佛的这个波浪接触当中啊，他就有领悟，帮助众生开智慧，理论已在此地啊。然后你再晓得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众生这么苦，是大家心发出来的这个波是什么我贪嗔痴的我，这个波很坏呀、啊。二十种波度起伏太大了啊！我们今天在念佛啊，修定啊，是我们发出这个波啊，缓和啊，他那个波很大，我们缓和不了，又冲击啊，但我们的波也大了，但是他那个波度就降下了啊，他的降下，我们起身，这样才能够把世间灾难减缓呐、啊。把世间灾难在延迟啊，道理在此地啊，就我们的这个念佛达念佛这个波啊，也跟这个电波一样啊，传遍全世界啊。念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在此地，你真正懂得了，你就产生信心了。我们在这念佛的时候，全世界人得利，不仅是自度啊，所以你真发真心恳切的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自利利他啊。你不晓得这个道理，哎呀，你光在家念几句佛，你对社会有什么好处 啊真有好处，社会人没见到啊。但是他得受用，他得好处啊，他不知道好处从哪来的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那叫迷惑。觉悟的人、明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佛经字字句句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大家更容易懂啊。佛为什么讲经说法放光显瑞啊？显示这个道理啊。今天讲生化啊，讲物理，讲化学，这佛的这种全部都表达在里头啊，而且讲的究竟圆满啊。所以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佛法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啊，只要不输在现在尖端科学之下啊，比他们高明多了。他们那个科技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佛法的科技能解决问题。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啊，这个里头决定你有明星 啊，进去了就讲到此地。